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1集。两个小姑娘还沉浸在自己就这么通关游戏的震惊中没有回过神，小男孩惊骇地走出队伍，来回看了三遍都没看出为什么要这么排队。宁宁虽然什么也不懂，但她高冷地哼了一声，不屑于去懂。接着他们想起黑塔刚才说的话，众人看向地上那只黑色的小虫子，大家吞了口口水，后背一冷。大火机听到黑塔游戏结束时，心中闪过各种复杂的情绪。他看了眼不远处自己掉落在地上的翅膀，最后看向这七个玩家。他充满恨意的目光在唐默、傅文铎、萧继同等人身上一一扫过。大火机咕咕地叫了一声，他将这七个人的模样都记在心里，接着挥舞翅膀，转身打算离开。正在此时，一道男声从他的身后响起，这就打算走？啊！大火机心中一愣，他转过身看向唐默，只见这个看上去清秀白净的人类对着他微微一笑，接着他手指一翻，一根巨型火柴突然出现在他的手中。看着这根熟悉的火柴，大火机惊恐地咕咕乱叫起来，他屁滚尿流地挥舞着翅膀就要跑。然而下一刻，傅文铎右手一甩，一把黑色利器出现在他的手臂下方。傅文铎的动作比之前快了不止一点儿，几乎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直接冲了上去。见状，宁宁愣了一秒也冲了上去。唐默怒喝一声，巨大的火柴头在地上摩擦，燃烧起一束耀眼的火焰。五分钟后，两个小姑娘神色复杂地看着围坐在火堆旁的四个玩家，坐在那里的只有唐默、傅文铎、萧继同和宁宁，就连小男孩都一脸震惊，不是很敢同流合污地坐过去。诱人的肉味在超市里弥漫，掺杂着肉油的鲜香，噼里啪啦的火焰炙烤声勾动着每个玩家的心脏。一滴油从鲜嫩的火鸡身上落下来，滴在火焰里，溅起一阵美妙的滋啦声。小乔和两个小姑娘瞪直了眼，直勾勾地盯着这只烤火鸡，疯狂地吞咽口水。宁宁面无表情地用小刀将一块鲜嫩多汁的火鸡肉割了下来，递给小乔。 你不是说想吃火鸡的吗？哦，还没熟，再等等。 说着把这块火鸡肉扔进火堆里。这五分钟前还是个活生生的会说人话的大火鸡呀，它会说话的，不是普通的火鸡呀。小男孩一时间不能接受，大火鸡太像人类了，有思想会说话，他有点无法下嘴。这时唐默撕下一块离火最近已经烤熟了的火鸡肉，他嚼了两下，淡淡地说，吃了以后感觉异能更强大了，身体素质也强了一个层次。一分钟后，七个玩家围坐在烤火鸡旁等着火鸡烤熟。在烤火鸡的同时，短发女生憋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地看向唐默，她好奇地问道， 维克多先生，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是那个排队顺序？如果队伍的顺序不变，第一次老鹰抓小鸡游戏里大火鸡…… 闻着诱人的火鸡香味，短发女生忍不住转头看向肥美而泛着油光的烤火鸡，她吞了口口水，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。半晌后她回过神， 我是说为什么她第一次抓的是这位宁宁小姐，她不是排在倒数第二位吗？ 进入大火鸡的现实副本后，玩家已经排了四次队伍， 最后一次排队正确，通关游戏。第一次，他们对这个游戏毫无头绪，决定按进入游戏的顺序进行排队。那一次老鹰抓小鸡游戏里，大火鸡拼命追杀宁宁，他在游戏结束的最后一秒将宁宁打成重伤，宁宁险些死亡。因为大火鸡对宁宁无法掩藏的杀意，唐默确定了老鹰抓小鸡游戏存在一定的抓捕顺序，并将宁宁认定在最后一位。短发女生不是特别聪明，但她非常努力地回忆道， 那个时候我记得维克多先生还有肖队，你们都觉得宁宁姐排在最后一位，可现在我们知道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唐吉先生。那大火鸡当时为什么抓的是宁宁姐？难道说…… 短发女生双眼一亮，她想到， 大火鸡是在故意误导我们。 三次老鹰抓小鸡游戏，第一次的追杀目标为宁宁，后两次全是傅文铎。大火鸡确实有尽心尽力地去抓小鸡，可事实上他根本没杀掉一只小鸡，或许他就是在假装抓人，实际上是在误导玩家，让玩家弄错顺序。短发女生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， 他是不是故意误导我们抓宁宁姐？他最后也没杀了宁宁姐，这种想要杀的行为反而让我们误以为宁宁姐排在最后一位。 萧继彤说，你这个猜测也不是不可能，大概占两成可能性。短发女生一愣，萧继彤继续说，在我们之前有100多个玩家进行了这个游戏，无一生还，其中绝大多数的玩家肯定没发现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规则，毕竟这是南京的现实副本，他们是南京的玩家。两个小姑娘一头雾水，唐默听到这话抬头瞄了萧继彤一眼。萧继彤毫不在意家丑不外扬的说法，他大方地说，地球上线4个多月，我不知道其他城市的玩家具体水平如何，但南京玩家的水平肯定在华夏的平均水平以下，因为有攻略组在，有南京组在，南京的玩家不需要努力地活下去，他们活得太安逸，经历了太少游戏，如果那100多个人能多想一点东西出来，我们攻略组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两个女高中生也是萧继彤口中的南京玩家，他们明白萧继彤的意思，羞愧地低下头。其实这种事没什么好愧疚的，但他们就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尤其是在两个非南京的玩家唐默和傅文铎的面前。当然很快就到了3个月期限，最多1个月，南京所有玩家必须攻塔一次，黑塔强制攻塔，谁都无法救他们。这也是两个女高中生之前参加了一个黑塔游戏的原因，他们也想变强。萧继彤继续说，游戏刚开始，这只大火鸡并不知道我们的实力，而且它很狂妄。第一轮老鹰抓小鸡游戏，它对我们十分轻视，否则不会轻而易举地掉进小乔的陷阱。它之后两次都没再落入陷阱。它的轻视，代表了它不会认为我们一次性就能觉察到老鹰抓小鸡游戏的真相。所以70%可能性，它第一次要抓的确实是宁宁。80%。一道男声从旁边响起，萧继彤转头看去，唐默认真地烤着火鸡，他将鲜嫩多汁的鸡肉翻了一个面，一边说道，他轻视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头脑，觉得我们不可能猜到老鹰抓小鸡游戏的规则，他还在轻视我们的实力，他当时确实是想杀了宁宁。萧继彤笑了笑没再说话，也默认了这个观点。短发女生困惑道， 那他应该抓唐吉先生，不该抓宁宁姐啊。 唐默看向这个一脸认真的女孩，南京玩家有强大玩家的庇护，一直以来好像生活在温室里，经历了太少风雨，实力普遍较弱，这两个女孩子已经算是够好的，没有完全丧失斗志，祈求强者庇护，但他们和上海很多老奸巨猾甚至可以眼也不眨地去杀人的玩家相比，实在不够看。但这两个女孩没有放弃，短发女生是真的想知道答案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。 想到这儿，唐默解释道，老鹰抓小鸡游戏至少要有三个角色才能进入游戏，第一是老鹰，第二是小鸡，最后一个是母鸡。你觉得在刚才的游戏里谁是母鸡？长发女生快速说， 排在第一位的是母鸡，你是母鸡？ 唐默摇头。短发女生想了想， 是唐吉先生吗？大火鸡一直攻击他。 母鸡要保护小鸡和老鹰进行搏斗。唐默说，是大火鸡。 啊？ 谁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个答案。唐默说，大火鸡变身了老鹰，但是黑塔一直在提示她是我们的妈妈，她是因为精神分裂才变身成老鹰，她本质还是母鸡。作为一只老鹰，她必须从最后一只小鸡开始捉起，所以第一轮排队我们的顺序是你、她、肖先生、小乔。唐默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超市里回荡，在场的七个玩家里，傅文铎和肖继彤已经明白了这个游戏的真相，只有其他四个人还一头雾水。两个小姑娘仔细地听着，小乔和宁宁也看向唐默，他们都想知道真正的答案。其实事情非常简单，一开始唐默和傅文铎以为宁宁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小鸡，是因为大火鸡第一个要杀的目标是他。老鹰抓小鸡游戏，最先被抓的肯定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小鸡，这逻辑没有任何错漏。他们唯一算错的是，这个游戏里还存在着一只大母鸡。大火鸡精神分裂成了老鹰，但它本质上还是大母鸡，它要保护自己的孩子。可按照黑塔的游戏规则，它失去了理智，只想吃小鸡，那它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呢？排好队吃虫子，这是母鸡身份的大火鸡一直说的话。是的，只有排好队的小鸡才能得到大火鸡的庇佑，它不会精神分裂去攻击排队正确的孩子，只会攻击排错队的小鸡，因为它认不出来那是它的孩子。这就是老鹰抓小鸡游戏的潜在规则，从后往前数，第一个排队错误的小鸡就是老鹰要抓的对象。第一次排队，傅文铎排在最后一位，唐默排在倒数第二位，傅文铎排队正确，该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宁宁，于是大火鸡没有认出自己的孩子，他疯狂地追杀宁宁，这是他能够杀的小鸡。而之后的两次排队都是宁宁排在最后一位，傅文铎排在倒数第二位，这时因为傅文铎该排在最后一位，从后往前数，傅文铎是第一个排错位置的小鸡，所以这次被老鹰追上的玩家变成了傅文铎。唐默平静地说，其实我们早该想到第二次排队出错，大火鸡追杀唐吉，这就证明了我们推测的老鹰抓小鸡游戏有漏洞，并不是想当然的追杀顺序往前递推一位。这个理由确实有些牵强，只是当时的唐默等人只想到了问题的表面，并没有再进行一个逻辑的折叠，思考到第二层逻辑。唐默说，他真正抓的是从后往前数第一个排错位置的小鸡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